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夜色降临，窗外才淅淅沥沥落起了雨，泥土被雨浸泡的腥味浓郁，蚯蚓很多，一团团从土里翻出来，蠕动翻滚，试图不叫自己窒息。池小池马上要进小黑屋了，心情越有压抑，默唱大悲咒聊以解忧。甘玉在他两颊扫上阴影，好让他显得更憔悴一些，更符合人物形象。 在念什么？ 南无赫罗丹那多罗耶耶。 甘玉当机立断，用阴影刷柄压在了池小池的唇上。他怀疑池小池再唱下去，佛祖会记他个大不敬之过。池小池张嘴咬住了他的笔刷。 松嘴。 池小池一挑眉，显然是想做点别的转移一下注意力。甘玉轻轻捏住他的下巴，又怕太使劲弄疼了他，所以只晃了晃，嗓音无奈又温柔。 别闹，松嘴。 池小池看着他，自己也觉得这举动幼稚得很。池小池从小怕黑怕鬼，孩子气和想象力在这方面显露无遗，一被吓着就往楼影那里跑，因为那里最安全，而且不会受到任何嘲笑。小时候企业对他来说堪称人生三大挑战排名之首。筒子楼里最大的特色便是公共浴室、厨房、厕所，无一不公，无一不共。如果池小池半夜想要上厕所，就得耷拉着拖鞋在三亮两不亮的声控灯下走过，从走廊这头到那头，这对池小池而言难度不亚于25000里长征。为了克服他这个毛病，楼影买来学校小卖店里卖的黄牛皮纸，拆开用红墨水在上面画符，告诉他拿着这个半夜上厕所，鬼就不敢靠近你了。 假的？ 真的？ 池小池转一转眼珠，把折成三角形的黄符塞进楼影兜里。 那你拿着。 楼影拿着符，他牵着楼影就不会怕了。迂回战术堪称精妙。后来楼影死了，他就不那么怕了。偶尔半夜起来，半梦半醒间还会拖着步子在走廊里走一圈，想要撞见一只姓楼的鬼魂。但愿望每每落空，让他终于开始怀疑起鬼的存在。如果楼哥有魂魄，他为什么不回来看一看呢？甘玉不知道池小池在想什么，只是单纯觉得这样犯孩子气的池小池很可爱，想亲一口。他用手将阴影粉轻轻掸开，确认妆容妥帖后，就放任池小池用他的大悲咒折磨西楼，自己背过身去拿口红和卫生纸画了一张符，并叠成三角形。虽然一定没用，但是红红咬他笔刷的池小狗还是可以的。外科医生修长而劲瘦的手指折叠起东西来，简直是一场视觉盛宴。他用指关节将卫生纸边缘压平时，马尾女来化妆间叫他，说夜戏准备开始了。他担忧着小辫男的安危，即使不用化妆也是一脸憔悴。池小池起身正要向外走去，就被甘玉塞了样东西进衬衫口袋里。池小池微微扬眉，用目光询问他这是什么。不管是甘玉还是林六一，都更喜欢把劝慰落实在能看得见摸得着的地方，一句别怕不过是站着说话不腰疼。甘玉抚一抚池小池的口袋说， 我就在外面等着，遇到危险 大叫干预就好。 池小池走进房中，一脚站定，隔着衬衣勾勒着口袋中的三角符的轮廓，长出一口气，有点恍惚，但也只是一点而已，他还没有忘记自己身在何处。小辫男已经把半长的头发全部解散，嘴唇死白，他双目直盯着自己的脚背，目光里是虚张声势的狠厉。窗外的雨又大了，噼里啪啦的在窗上汇成一道道细小的水流，将屋里的死寂衬托得愈加可怖。 冷冷的冰雨在我脸上胡乱的拍。 忍过大悲咒的西楼终于是忍无可忍了。 住嘴，怎么不拍死你？ 嘿嘿。 西楼开始衷心希望那女鬼给力一点，争取一举下瘫这个瘪犊子。而这回负责撞鬼的也的确是池小池。按照关巧巧那里的剧本，关巧巧会在他们游戏进程中刷的一下出现。池小池看到死去的女友先惊后喜，最后竟扯住她不肯放开，屋内乱作一团。而等灯亮之后，众人发现池小池握住的不过是他自己的衣角。关巧巧本来就是鬼，因此来去无踪，连特效都不需要，可以说是从根本上造福了后期工作人员。关灯前，关巧巧特意进了一次房间，对池小池抱歉道， 别怕啊，都是演戏。 这话语内容与他歉疚的眼神都足够真诚，只是想到上午泛舟时他冷若剃刀的眼神，池小池只觉得脖子发凉。灯关上了，整个房间陷入彻底的黑寂，唯有呼吸声此起彼伏。池小池去数呼吸声，很好，加上他是四个，暂时没有多出那第五人。第一轮，池小池身处地位，也是关巧巧曾经站过的位置。小辫男站 A 位，他单手扶着墙，朝 B 位的马尾女走去，脚步像是拖在地上，沙沙作响。屋内有光源，窗户也并未封死，偶尔一道白闪闪的电光在天际扯过，映亮房间中四人的身影，个个都是穷穷的，像极了幽魂。小辫男缠满创口贴的手搭在马尾女右肩上，又冷又软，隔着衣服马尾女都被冰得一个机灵，她甚至不敢回头，迈步出发，小跑着往 C 位的雀斑男赶去。雀斑男被他一掌拍得踉跄出几步，充满怨念地转头看他一眼，才一步步地朝池小池磨去。温厚的手掌拍在他肩上，池小池往前走去，心里又黑又沉。他想，会不会关巧巧就在下一个转角，垂着手低着头等着他。他不自觉地把手探进兜里，靠着卫生纸符咒赐予自己的力量迈步前行。然而他担心的事情并没有发生，下一处墙角因为小辫男的离开而空了下来。池小池依照游戏规则咳嗽一声，又向小辫男现在所处的墙角走去。就位之后，他抬手拍一拍小辫男的背，摸到了一手冷汗。小辫男却没急着走，悠悠回头望了池小池一眼，似乎在确定来者是否真的是人。恰在此时，一道闪电劈过，将屋中所有人的脸映至煞白，那眼神之神经质已经不属于一个正常人，甚至有野兽似的暗光，钝刀似的割得池小池神经一目。但池小池确实能扛，他视若无睹地站定，任小辫男向前走去。关巧巧一直没有出现，他们就在空荡荡的房子里转着圈。渐渐的，几人的情绪都或多或少焦躁起来，他什么时候会来呢？等待恐惧降临， 要比恐惧本身更恐怖。